第一二一篇，求一路平安，登圣殿歌。我举我目向圣山瞻吧，我的救助要来自何方？我的救助来自上主，他创造了天地宇宙，他绝不让你的脚滑倒，保护你的也绝不睡觉。看，那保护以色列者不打盹儿，也不会睡着。上主站在你的右边，做你的护卫和保安。白天太阳必不伤你，黑夜月亮也不害你。上主保护你任何灾患，上主保护你的心灵平安。上主保护你出外，保护你回来，从现在起，一直到永远的世代。